稍稍想你喊你跟你哄你你不理由你把我的 珍惜 双眼，规划一下未来的几年，没人敢把你看扁，只要爱情

在一条不完美的道路，认清我们多渺小，多么脆弱。刺眼的青春宣告强迫，幻中偷偷一错，却凝结了我错落的言语成大漩涡。庆幸我现在这场被搅拌的演出，第五节的姓名该记得左右。